12号星期一啦喂！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啦。我哋今日咧6点钟嘅时候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 sauna 嘅，而我哋呢个 wave 嘅系列咧，亦都走咗好几个星期啊，差唔多一个月。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嚟到 vapor wave 啊，因为其实即系你喺 wave 呢一个嘅分类当中，你要再揾一啲子分类啊，一啲再细分嘅嘢，实在系太多太丰富啦。 即系用到 wave 呢个字嘅类型咧、 都多啊，真系。 上次最早系其实好耐之前我哋讲 synth wave 啦，即系而家去模仿翻80年代 synth pop 嗰个状态，咁啊一个咁嘅浪潮嘅 synth wave 啦。 冇错。 再到你做最先呢排就你讲 new wave 啦，70年代未80年代。系啦，咁跟住就再到我去讲 wave 就咁 wave 呢个字 wave 系啦，即系嗰一种有受 hip hop 啊 trap 啊影响好深，而家都好 emo 新一代10零岁 系， 其实都10年啦呢、這个 genre 有啊， 即系所谓嘅新一代，当年16岁，而家都26岁啦，应该你有冇谂过当年？ 其实后生都唔系话好后生，都 会大 有10年啦。 系啊，假设佢10年前已经第一波嘅 wave 已经开始玩嘅时候， 佢而家都应该系一个成熟嘅大人。 当你13岁玩，而家都23岁啦。 系啊， 咁呢一种就系比较新啲嘅电子音乐。咁但系其实佢仲有即系里面有 wave 字，其实都唔少啦。 好多，仲有 no wave 啊，好多唔同嘅 wave 啊，chill wave 啊， 系啦， 极多。咁啊，但系我哋都拣一啲即系比较得意啲嘅嚟分享一下。 今日会讲呢个 vapor wave， 系啦，蒸汽波，中文译做蒸汽波。咁点解会叫蒸汽波呢？到底系乜嘢嚟嘅呢？一阵间我哋六点钟喺音乐 sauna 度就会分享俾大家知噶啦。 咁但系呢一啲嘅怀旧复古嘢，我觉得其实有时咁样睇下系正嘅。 系 上个礼拜譬如音乐 sauna 讲完啦，跟住你嘅《奔神 Monday Blues》又播啊， 系， 跟住所以你亦都 trigger 到我上个礼拜五嘅 EDM Friday Mix 咧都会 有。有啦， 都会揀咗一啲retro sound 嘅， 系 即系一啲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喺今时今日2023年依然都玩紧一啲叫做复古类型嘅 art， 其实系一个几大型嘅一个艺术表现方式， 而呢一样嘢系唔受，我觉得即系个 trend 会继续去嘅，即 系 最简单，香港嘅 city pop 玩咗一年到就。过咗啦个 trend， 好快， 好快， 好快， 嚟得快，去得快咁。 系啊， 咁但系专注中意呢一样嘢嘅人，其实佢唔系呢一年先做啦，亦都唔会因为呢个热潮过咗之后就唔做噶嘛。 系， 因为之前有同譬如力津咁样 keep 住都有做啦。咁我哋同佢倾偈，佢都有讲，其实本地都会有一啲嘅 so called 唱片公司。即佢唔系我哋认知哦，传统大唱片公司， 一啲细啲嘅独立啲嘅 label 啦。 佢哋会有 keep 住做呢一类型嘅 event， 亦都会同日本嗰一边做紧真系 city pop 呢一类嘅 artist， 亦都会有合作啊，会可能推出一啲黑胶啊，或者甚至乎卖嗰啲橡胶玩具啊，即系我都有见过嗰啲 page， 其实系好正嘅，即系你一揿入去你就会哇，系成个风格、成个格式好统一。你係 feel 到係嗰件事㗎啦，咁然後你去嘅嗰啲 event， 你會知道，大家去嘅都係為咗呢一件事而係鍾意呢種懷舊復古而去㗎嘛。 嗰、那個氛圍就會好正囉，即係因為大家即係除咗嗰、那個當場場地入面嗰啲音樂啊啲佈景係配合到之餘，其實大家都連著嗰啲衫都會跟埋嗰下，即係就會成件事好似好完整㗎嘛。 係，因為有一種其實唱片公司除了我哋香港理解的那种运作之外，其实在我认知当中，唱片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它代表了一种音乐类型。 是。 就是我想听这类音乐，我就去找这间唱片公司了。是。那个唱片公司好像你当一个音乐节目，一个 curator， 我觉得somehow是。 是。 即是它签什么类型的 artist 回来，佢 branding 自己係啲乜嘢？咁我哋而家一般可能講本地嘅Sony 啊、英皇啊、環球啊、華納啊、大國文化要講曬噶嘛，係大概係呢幾間好多唔同啦。你會哦，佢係一間國際性嘅公司嘅，有啲係咁有一啲嘅 artist， 但係你話嗰個唱片公司嘅形象，佢唔同玩法嘅，佢唔係好鮮明。 嘅，可能有陣時某一啲某啲時期會哦，可能而家係佢哋推崇唱作人啦，咁但係嗰個營運嘅方法又同我頭先講嘅嗰種 係有啲 唔 同 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我揾我自己 save 一啲 playlist 咧，其實我係一個譬如一個 genre， 我當譬如 dubstep 咁啦，我會有兩個分開嘅 folder， 一個咧就係一啲curated playlist， 即係可能自己去 製作 嘅，或者坊間有一啲唔同嘅人，佢會 keep 住 update， 每一個星期都會有最新嘅 dubstep 音樂，咁咧我就會 add 呢個 playlist 落去一個叫 curated playlist 啦。但另外有一個 folder 咧擺嘅 playlist 咧就是、label release， 裏邊就會放咗好多你會聽到 dubstep 音樂嘅廠牌，有嗰啲可能係有每一個廠牌，其實你會知道嗰個類型或者嗰啲聲係唔同，係好得意，我覺得呢件事。 我覺得你呢個分類都幾有趣，其實即係將會可能將來呢一個分類嘅方式就係會成為獨立一個音樂嘅genre， 即係 label music 同埋 creator music， 其實 都係兩個唔同嘅種類嚟嘅。 係啊，因為一個就係 official 一啲嘅，一個就個人 taste 多啲嘅咁。因為 label 實在有太多 了，係啊， 係啊。咁而你好得意，你真係會知道哦，嗰一個嘅 label 其實佢係有一種特定嘅聲音嘅，我想我谂紧举啲咩嘅例子 ？ATA Rising 咯、 啊，系啦系啦系， 外国嘅就 系啦，系啊。譬如我之前会好中意讲嘅 Color Base 咁一个叫 Rush Down 嘅一个 label 系英国嘅咁。咁咧基本上入到去就系所有喺嗰度推出嘅歌，佢签嘅 artist 咧都系用紧嗰种类型嘅声，但系又有分嘢嘅。系啦，跟住仲有我谂紧有冇啲比较。pop 少少冇咁偏啊 ，Monster Cat 啊，我应该可能会知啊，有机会。Monster Cat 就系好多音乐俾人摆去 gaming 嘅 video 嘅， 哦， 系啦系啦， 即系专系打机嘅一啲音乐， 系嘅，系啦系啦，个 link 比较大，系、okay. 容易接触到大家。Monster Cat 就系、是、系啦，Monster 即系怪兽猫啦咁，咁好多你 YouTube 嘅片咧，咪会有啲打机片嘅，咁 有 打机片，咁有时你会整啲音乐啊成咧，咁嗰种佢哋之间嘅关系就好密切啦，同、 okay. 埋有啲 Monster Cat 嘅producer 佢哋整嘅歌，其实嗰啲嘅制作人咧本身都几中意打机嘅， oh. 所以佢哋嗰啲做出嚟嘅歌嘅声咧系会比较 好打机 feel， 系啦 ，bright 少少 ，colourful 啲。嗰種感覺 有少少係咪會有少少類似 Alan Walker 嗰一種，因為我見好多打機片有時都會用埋 Alan Walker 嗰啲配樂咁樣去做個底咁樣， 可以再 色彩鮮明， 再色彩一啲， 再 colourful 啲。譬如有一啲 artist 之前嚟過香港，一個叫 Slushy 咁樣，即係佢會又喺 Monster Cat 度推出歌啦咁樣，有好多啊。你如果有興趣嗰啲好開心，有啲 bass， 跟住聽完個人好 bright 嘅嗰種音樂咧，你可以揾下 Monster Cat 呢個 label 啦。 嗯， 咁但係你就係知道咯，我想揾呢種音樂，我就去揾嗰啲 label。呢個係一個前輩教嘅，即係講開我啊，其實啲歌打碟嗰啲歌或者 點樣 揾啊咁，我冇喎，舊底年代嗰啲都係其實跟 label 嘅咋，係啊，即係你想 嗰個廠牌一出啲咩，我就全部都跟住翻嚟，係 啊， 再自己再分再聽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係咁樣嘅一件事，我覺得係。 同我哋平時聽一啲即係呢個流行曲咧，即係或者可能喺一啲串流平台度聽歌啊、揀歌嗰個方式好唔同，因為即係佢你上到一啲串流平台，大家聽歌可能真係好大臨滲嘅一啲流行曲啦、慢歌啦、抒情歌啦、快歌啦咁樣去俾你揀，咁你就會知道哦，呢啲都係慢歌嚟嘅，呢啲係快歌嚟嘅。咁但係呢個用跟廠牌方式去聽翻、揾翻唔同聲音嘅質地咧，就幾特別嘅，同埋幾方便嘅，我自己覺得係。 同埋跟hashtag 咯，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個 DJ 朋友介紹嘅方法揾歌咧。咁一般都係串流平台啦，睇嗰啲 playlist 啦。咁但係再發掘多啲咧，就會上去一個即係免費音樂平台叫 SoundCloud， 都好多年，大家應該好多機會都會聽過啦。 好多人都會最初期喺嗰度發布一啲獨立音樂 作 品 啊，本地都有唔少獨立音樂人，當初都會有機會喺上面出歌啦。咁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譬如 hashtag 係其中一個啦，即係你 hashtag 我唔知 indie rock 咁，其實你可能打你就會揾到啦。咁嗰度其實都有幾多海量嘅音樂，甚至乎佢會同有一啲嘅平台合作咧，啲佢啲 track 咧係可以你免費下載，因為我最近又砌緊啲 DJ set 咧，咁就要揾歌。咁除咗揾一啲比較 主流一啲 pop 啲之外，你都想去揾一啲啊特別啲嘅 track， 可能人哋 未聽過嘅。 咁啊，呢啲平台係好多，因為你每一分鐘都唔知有幾多個 upload 緊一啲歌上去啦。咁當然音樂上啲 mixing mastering 係會有少少參差嘅。最簡單點樣知道咧？你可能 download 兩個唔同 artist 嘅歌落嚟咧，懟落去部機度，你一播出嚟條 waveform。你就會知道有啲大聲啲，有啲細聲啲，有啲個 bass 可能夠力啲，有個唔夠力啲，呢啲就 呢、這個如果我哋專業少少，平時我哋會去剪聲嘅話就會明咯。即係但係其實一般可能大家普遍戴住耳機聽歌嘅聽眾咧，其實一首歌嘅 mixing 係咪參差咧？其實你一擺埋就好明顯嘅。只要你嗰個 headphone 同你本身播歌嗰、那個器材係。夠翻咁上下專業嘅時候，其實一聽嗰個聲音都會好出， 或者 有啲係薄啲，有啲係豐富啲嘅。 因為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譬如你戴住個 headphone 啦，你播完一首歌，播第二首歌，你會發現可能兩隻歌個音量唔同啊！啊，我第一隻歌咧，嗰個音量好舒服噶，播第二隻歌點解突然之間？水聲咗咁多嘅，但你冇喐過，咁呢個就係你可以去理解嗰個所謂冇帶處理 mastering 嗰個分別啦，係啦，即係嗰個，因為你串流平台其實好多時候佢已經自己都做咗一陣，咁先至可以令到你聽每一首歌。你轉歌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啲聲大咗或者細咗噶嘛？ 但係當然啦，即係喺隨住呢個時間嘅改變底下咧，有某部分嘅作品咧，呢一樣即係壓縮上條件咧，可能特登壓得再扁身啲嘅，再可能冇而家咁清晰、咁鮮明嘅一啲樂器嘅分層咧，其實都係某一種特色嚟嘅，即係可能代表住某類型嘅音樂，佢會有一啲咁樣嘅壓縮條件嘅，即係例如可能做一啲 low-fi 啲嘅音樂。有時都會覺得啊，點解好似都係會同平時聽嗰啲咁唔同嘅咧，都係會有啲沙沙地嘅感覺嘅咧，即係會係成為咗一個音樂類型嘅一種特色咯。即係始終畢竟而家玩聲嘅人咧，真係玩到出神入化嘅，即係佢點樣都可以玩得到嘅。 所以你用耳仔聽下 feel 下咧，你就會知道哦，呢、這個正唔正，或者呢、這個整得好唔好。其實你聽多咗咧，你好自然你就會你都識得分噶啦。讲起呢啲怀旧嘢啊，不能够啊唔拣佢嘅歌啊。推出新作品啦，呢啲夏天时候舒舒服服嘅 vibe 啊，有力尊嘅派头歌叫《专一担当》。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出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来日慢慢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bye. 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别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恋上。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为你天天。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Tell you all my love, true. Oh, baby, you know. 唔知你有冇机会第一次可能听力将嘅作品嘅话，你可以听翻佢之前几年前开始咧，嗰啲好八十慢慢嗰个时间线嘅推进， 非常之有趣。由八十慢慢行到去九十年代，有呢一首力津嘅专一担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事访问中国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会谈，两人之后将会出席签字仪式。习近平之前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上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逝世，终年86岁。本身是传媒大亨的贝卢斯科尼，当地上个星期五被送入米兰一间医院接受与白血病有关的检查，发言人当地星期一证实他的死讯。贝卢斯科尼多年来受到健康问题困扰，2016年接受过心脏手术，2020年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入院。虽然他去年再度当选参议员，但是很少公开露面。贝卢斯科尼1994至2011年三度领导意大利，合共执政9年。他领导的右翼意大利力量党现时是总理梅洛尼执政联盟内的伙伴。流浮山一名65岁女子在树上采摘水果期间怀疑失足堕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深湾路沙岗村，事主是村内租户。警方上午大约11点接获他的朋友报案，怀疑他从高处堕下倒卧现场。事主昏迷送往天水围医院治理，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已经就所谓古巴间谍基地的问题表明立场。短短两日的时间，美国官方和媒体在所谓中国在古巴修建间谍设施问题上散布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资讯，再次上演一出美国否定美国的闹剧。他表示，无论美国怎样造谣抹黑，都破坏不了中古之间的友谊，亦都掩盖不了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物的斑斑劣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温思劳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界限街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嘅杨远，佢九岁嘅仔默默喺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系点解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默默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同埋新合资格嘅人士，可以喺六月五日至二十七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七月十六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Noah 曾经是韩国首位日本的练习生，早前也都亲身于来到香港同我们乐迷见面。Burn 这首的作品也都是一首充满着爱的歌曲，歌词讲到燃烧着对你的爱永远不能停止，充满着魅力的节奏，绝对是一首粉丝听到会尖叫的作品。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oah Bur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真系好想咩都唔使做，净系沉醉喺游戏世界里面啊！ 斌神，你估我唔想嘅咩？但系嘢都系要做噶啦，唯有透过音乐进入游戏世界啦。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练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 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 他的音乐企划亦都运用了游戏世界 concept。 叶巧林的《众艺云》来到这一张去回一个现实世界，讲这个主角 Freya 在现实世界遇到什么令他逃离了去游戏里呢？ 常有时间无一场，谁提示我别着凉，成长中顿然迷失方向，谁期望我会善良，常有时间闯天涯，谁强调宏愿别过大，超级愤怒当是谁摇摆，谁闷声不响去难解，若来得及等我赶快回家，或来得及拥抱他，若然生命可以倒退一下，多几分秒可相伴吗？此刻心里只可记挂。See you。 仍然在想，若来得及，等我赶快来，用这歌或能感动，带你上每朵可爱庆渐开花。我只想送他于这个舞台，便唱一句。尽头不必害怕，我会自强，不需记挂。自由时间参芳华，望着旧相中他永远优雅。我共母亲的感仍没有火化。再见，别挂。 Stanley 优时像叶派台歌《来不及》，可能你想逃避现实世界，是因为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唔如意嘅事情系咪咁简单？好似冲个凉，冲咗啲污糟嘢就走咧？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夹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 听过洪家豪的新歌，歌名叫做洗面。 当你说你已爱上我，感到彷徨难安坐，未够信心吗？是各有分花，无数决定着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像我污糟更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的我，话我分坏亦不错，任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偏偏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 I'm on my kind, even the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this,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of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ay it's okay. While it all falls down, keep it safe with me. 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有几百万种美， All the small things drive me crazy, but it's why I fall for you。 全然亦是美，花去一生对比。 And I don't know why, can you say that I'm gone and just walk out。 Leo featuring Young Hyson， 今日叫做完美崩坏。我哋喺爱情世界都想追求呢种完美，可能系因为习惯咗喺职场上面俾人要求你完美。 见有多位，其实我发誓手不点乖乖坐低，用将领位位离归击毙，其实我发誓被苛刻看低就苛刻发挥。 听下 Gladys 李正君的苛刻，有没有遇过一些苛刻的条件，遇过一些苛刻的指示，个个都要对你指手画脚？他自己喜欢的整指甲，同时用这首歌讲那种态度，由马天佑的新歌，歌名叫做《手指指》。 音乐树的艾力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歌的了。当年我爸爸用尽了信用卡上面的积分抢先订购到了红馆演唱会飞给我， 唔知系咪因为咁，从此同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今日先坐喺度做音乐说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欢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六月十二号， 咩咁嘅声？ 黄昏嘅六点十三分，嚟到骚动音乐今日嘅音乐桑拿，我哋今日 真系桑拿 嘅嘅咧，系啦，就系、是、呢个 vapor wave 蒸汽波。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最适合。用喺呢个音乐桑拿环节当中嘅一个类型啦，因为就正如波盛所讲，呢、這、一个音乐类型好多时候都带一种好似桑拿咁嘅感觉俾我哋嘅，所以点解为之蒸汽波呢？即系个感觉就好似你听紧呢啲音乐嘅时候，有种喺浴室啦，喺桑拿度有啲蒸汽蒸上嚟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当然佢嘅中心思想唔系环绕住呢一个场景嘅 ，vaporwave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其实都系一种怀旧嘅艺术表现方式嚟嘅。咁啊，讲紧就系其实都好近年，大概2009-2010年左右出现嘅一种网络上面嘅风潮啦。咁嚴格嚟講呢 ,Vaporwave 最初嘅出現其實係一種音樂風格，但係亦都久而久之佢變成咗一種嘅審美嘅觀，審美觀係啦，審美嘅角度咁樣。咁啊，其實講緊就係因為喺大概嗰個時候，即係其實不嬲成日都話咁啊，復古呢個潮流係從來都冇衰退過嘅，包括喺2009-2010年嘅時候呢， 個音樂真係好好。 令到我专心唔到听你讲嘢，而专心听紧佢音乐。 我 拣得好好啊！呢、這个就系劲嘅 music choice， 就令到你 点解会咁上瘾？就系、是、大家听住呢啲音乐就系、 是、唔想听你讲嘢， 咩都唔需要谂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讲到呢个背景音乐，我都讲少少啦。其实呢一个背景音乐咧，佢唔完全系一首 vaporwave 嘅作品嚟嘅，因为其实事实上呢只歌系讲紧系1970几年嘅一啲我哋俗称叫做 music 嘅音乐，即系罐头音乐吓、就系嗰阵时嗰啲商场会播俾你听，你会好似有一种似曾相识，但系又唔知喺边度听过嘅感觉咧，就系呢一种好相 商場嗰啲罐頭音樂咧，就係、是、其中一個 Vaporwave 佢哋呢一類型音樂好中意做 sample 嘅對象。咁好多時候佢就會翻抄翻呢啲七八十，甚或乎係九十年代一啲嘅好經典嘅一啲廣告音樂啦，就去做重新做一啲 sampling 嘅。咁所以好大部分咧 ，Vaporwave 咧最初期佢會攞好多一啲例如係八九十年代嘅日本動畫啦，或者係當時一啲嘅 smooth jazz 啊 R&B 嘅音樂咧，去做一個叫做 sample 嘅工具。咁我哋成日講 sampling 啦 ，sampling 即係你攞翻一啲舊嘅音樂作品，但係你取樣咗佢當中嘅一啲片段啦，咁啊重新進行一啲混音或者經過一啲聲效嘅處理，令佢變成另一樣嘅東西。咁就好似有少少一種音樂嘅二次創作咁樣樣嘅。咁而 Vaporwave 咧，亦都正正係呢一種咁樣嘅二次創作。其實佢就會將好多舊嘅音樂作品重新將佢剁碎啦，將佢一啲嘅音效模糊化啦，將佢可能有啲位會重複強調啦，咁樣樣咁啊，所以就形成咗慢慢喺網絡上邊咧加埋一啲嘅插圖之後咧，佢變成咗一種嘅審美觀啦。點樣係審美法咧？因為其實本身呢樣嘢出現咧，係好多時候同一個懷舊啦，同埋呢一個當年嘅一個消費主義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一聽到呢啲音樂，一睇到嗰啲圖片，就會諗翻起啊嗰陣時八九十年代買嗰啲好電子嘅儀器啊，或者可能好塑膠嘅公仔啦，好色彩繽紛，粉紅色啊、紫色啊嗰一種嘅產品啦，咁係幾代表到嗰個畫面嘅。咁加上咧當時嘅一啲呢個 Vaporwave 出現嘅時候咧。最初頭有一個嘅網絡上面嘅音樂人兼且藝術家，我咁樣稱之為藝術家啦，係一個 artist 啦，咁樣佢就好經典地創作咗一張圖片，就係、是、將一啲古希臘嘅 雕塑 嘅頭像，再加埋一啲粉紅色、黑色嘅格仔，再加埋一個粉紅色底。嘅元素，將好多唔同、好九唔搭八、好唔拉更，你覺得係好奇怪嘅元素 擺埋一齊， 做咗一張嘅 CD cover。至此 ，Vaporwave 就係因為呢一張嘅 CD cover 同埋呢一首歌開始紅咗十年啦。聽到嘅呢一首咧，就係喺網絡上邊被傳為，都唔係傳為嘅，被稱為。是第一首出现 Vaporwave 的确立了他身份的一首作品。你会听到这些的音乐当中是做了一个 low-fi 的处理。而他也会刻意将原本歌曲的拍子是拉慢了的。將個 BPM 較慢咗，聽到呢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呢位嘅 artist 嘅名稱叫做 Macintosh Plus， 帶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Lisa Frank 420 Modern Computer。 我哋就唔成首听晒啦，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一下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啊，但系咧亦都会见到 Vaporwave 嘅初型，大家会感觉到佢到底系即系喺听感上系点样样嘅，即系真系好似有一种好梦幻啦，好模糊、好朦胧咁样。 同埋佢啲声咧，好似日本风情画嗰啲， 系啊， 嗰只嗰只， 系啊， 你讲过啊？ 冇错冇错， 嗰个年代啲电视即系九十啦，你当系，因为我Vaporwave 其实都几九十嘅，因为佢都几受嗰阵时佢啲 Windows。 Windows 95啊， 系啦，即系嗰啲，你喺 Visual 上面其实都会见到噶嘛。 真系惨啊！我惊咧年轻少少嘅听众都听唔明我哋讲。 年轻得捧着岁，亦能唱威化。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年轻嘅听众自己可以上网揾下。 咩叫 Windows 95？系啦，九五系年份嚟，因为以前系以年份计啊，九五九八，跟住 2000 之后就咩 XP 嗰啲开始咧就冇系年份。而家你用嗰啲 Windows 10咧就已经唔系年份嚟噶啦。 系啦，但系当年即系嗰一个年份用紧。嗰啲嘅藝術色彩好多時候就會係建基於呢一啲好啲顏色好塑膠感覺啦，即係或者可能好多格仔元素嘅嘢喺東西喺裡面嘅咁樣樣。 係啊係啊，同埋因為一路講緊有啲八十嘅，譬如我自己頭先咪後都有講，有啲譬如 synthwave 或者叫 outrun 嘅嘢咧，可能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字眼擺埋一齊嘅，咁佢哋好似好相近，又或者好似又唔同咁。最簡單就係大家成日都會見到一種 visual 嘅，都係嗰啲紫红、黄、橙、粉红嗰啲，咁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太阳喺中间，然之后咧就会 有啲棕榈树， 有啲棕榈树系啦，然后有架车就一路向住个夕阳行，就永远都去唔到嘅，然后就会有好多 grid line 嗰啲网状线喺度不断喐紧， 系啦系啦， 咁嗰种咧就系嗰啲我会形容嗰啲紫黄色啊，紫色黄色咧系 dark 啲嘅，即系深色啲嘅紫色啊黄色咁，咁嗰种就会。你一講譬如 synthwave 就會一定見到呢類嘅 visual 啦。咁究竟你同 vaporwave 同唔同咧？咁樣咁因為有一啲即其實不斷變緊嘅。咁但係最大嘅分野就係講緊，如果你見到有架車，係啦，跟住佢係有格仔咁樣去行緊，同埋啲色係偏向都係可能粉叫做粉紫色系，但係佢深色啲咧就係叫做偏向叫做 outrun 啲嘅 synthwave 啲 嗰類嘅。咁但係如果佢都係粉色紫色，但係首先淺色啲啦，第二就係佢唔一定要有車 ，Barbie 啲嘅嗰啲， 然後佢有嗰啲。雕塑，然后有一啲头先讲嘅 夕阳啦， 夕阳有同冇都会啦， 系 嗰啲电脑嘅嘢，因为佢其实佢系九十年代开始比较，即 系 佢向紧九十年代，啱啱有电脑，有啲日文字啊，跟住嗰啲字体好系同电脑有关嘅咧，咁嗰啲就会偏向系 vaporwave 咯，有冇网状嘅话都其次嘅，即係有陣時 Vaporwave 已經因為左溝右溝之後，可能佢都出現咗 好多唔同嘅元素。 係啦，但係車同埋雕塑呢啲即係好 symbolic 嘅分野就 一定會有 咯。 同埋另一樣即係 Vaporwave 都幾中意，即係網上嘅一啲藝術家會攞嚟用嘅一啲元素，就係日本動畫嘅一啲畫面啊，即係例如當年好流行嘅一啲美少女戰士啦，例如係呢一個城市獵人啦，例如呢個叫做咩啊 Macross 啊，即係嗰套機械人嘅動畫，我唔記得中文名，超時空要塞， 超時空要塞， 超時空要塞啦，即係呢一類型。 攻殼機動隊先， 攻殼機動隊 係 Cyberpunk 啲嘅，咁但係即係好多呢一啲好經典嘅一啲日本動畫，好多時候佢哋嘅主題曲，甚或乎係佢哋嘅畫面，就會攞嚟俾呢啲Vaporwave 嘅藝術家攞嚟重新再玩過。攞嚟重新再配合过呢啲画面，配翻唔同嘅歌，又会有啲咩感觉咧？将呢啲歌可能加重啲 bass 啊，将啲 bass line 再推出啲啊，又会系有唔同效果咧？咁就造成咗一个好唔同嘅网络风潮。咁所以喺呢个网上边，你会见到好多呢一啲嘅艺术品咧，其实离不开咧，都系同八九十年代主要学波成或者就系九十年代好多我哋见到嘅一啲产物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嘢就係 shopping 啦，即係好多时候呢佢哋除咗呢一个呢一个嘅动画，除咗剛才我哋所讲嘅一啲棕榈树啊嗰啲元素之外呢，一啲 经典广告的画面呢，都是他们很喜欢用的一个元素来的。因为可能在尤其那个90年代兴起的一些什么呢，就是打电话去买东西啊。 哦，即系 电视购物啊，呢、這个概念喺当时就非常之流行。 即系木村拓哉系 hero， 成日睇嗰啲广告，啲健身球啊嗰啲咧，可乐啊。 咁而嗰啲电话购物嘅广告，其实都好 signature， 有佢哋嘅一啲氛围，同埋即系有佢哋嘅一啲风格喺度噶嘛，即系嗰啲。不论是广告的用色啦，他们的字体那些数目，有些每一个广告最后他会打抽电话号码出来给你打过去的嘛。那些字体呢也都是非常之经典会用到的一些字款。所以即是凑合了很多这些不同的内容之后呢，就造成了即是这个叫做蒸汽波，即是 Vaporwave 的一个艺术的表达形式。那其实他涉及的内容很广泛的，有很多人会说批判紧一个嘅消费嘅主义啦，资本嘅享乐模式啦，咁样咁，但系有好多人又觉得啊，其实超越咗呢样嘢，唔好咁睇嘅时候，都系怀旧嘅一种方式嚟嘅，咁样咁，所以咧，最后今日想带俾大家嘅一首作品咧，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觉得啊，好有亲切感嘅。这首作品呢是有一个叫做非常之出名的 Vaporwave 的 artist， 叫做 Mark Cross 82-99， 以这个美少女战士为主题，他推出了几张的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中一首，这一首叫做水野雅美的作品。转头六点半新闻之后回来，会有槟城 Monday Blues 的。今天槟城 Monday Blues 选来的这些歌曲呢，正正跟 Vaporwave 很有关系，不过就不是这些二次创作作品，而是曾经拿来取样的一些经典原曲。转头回来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国事访问中国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三月中洪建立外交关系。卡斯特罗是首位国事访问中国的洪都拉斯总统，具有特殊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韩建交功在当今，利在长远。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快速起步，开局良好，呈现出蓬勃活力同埋广阔前景。习近平表示，中方将会坚定不移发展中韩友好关系，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同洪都拉斯做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牛池湾上个星期四发生斩人案，警方拘捕一名27岁越南籍男子，怀疑他因为被辞退袭击一名43岁菜档女经理，这名男子被控意图伤人罪。警方调查发现，被捕男子在犯案之前一个钟曾经在深水埗买菜刀，之后等那名女子放工，并且在港铁彩虹站对开行人隧道用刀袭击那名女子的手脚，伤者一度昏迷，现时情况稳定。警方相信疑犯基于私人恩怨犯案，并非无差别袭击，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显示疑犯有任何精神病记录。屯門醫院手術室擴建大樓陸續投入服務，當中急症室擴建部分將會在星期四上午8時啟用，公眾入口將會遷至手術室擴建大樓地下。急症室翻新擴展之後，建築面積3800平方米，設有150張等候區座椅、4個登記櫃位、5個分流站和10間診症室等，並且增設發燒等候區和標準負壓診症室，專門處理有傳染病風險的病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2-3日天氣唔穩定，雨勢有時較大同有雷暴。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古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天桥去旺角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同埋上狮隧方向两边龙尾都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浙江街；艾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丽业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领导班子怎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今集盘点政策，请来两位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主席，讲解香港的房屋以及土地发展。 简约公屋，就算使多啲钱啦，令到居住环境咁差的家庭得到帮助咧，系需要。 大家都希望咧，你北部都会区带动香港嘅经济再次起飞。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

带嚟有中原明子的 Claudina Gogo， 而呢一类型 Vaporwave 所采用的一啲原曲，很多时候都是嚟自一啲日本动画，或者可能很经典的一啲外国广告嘅。 Yeah. 網上面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例子，一位非常之有名嘅音樂製作人叫做 Yung Bae，曾經就攞咗呢一首作品去做一個二次創作嘅 Vaporwave 作品，叫做 Fly With Me， 而當中就用到呢一首嘅原曲，嚟自鉤江美都子嘅《夢之飛行機》。嚟有八神純子的黃昏之 Bay City， 一連聽了幾首的日本方面的作品，聽一下一些在歐美方面的一些經典作品，亦都經常被人拿來 sample 做一些 Vaporwave 的歌曲。如果有一些聽眾比較耳仔靈敏的話，應該聽到這首作品在上半小時出現過一部分的。 Diana Ross 嘅 Is Your Move。喺上半小时出现嘅地方咧，就系、喺第一首播嘅作品，亦都系话 Vaporwave 一首非常之始祖级嘅作品 ，Lisa Frank 420 Modern Computer 当中，就系、sample 咗刚刚嗰首嘅作品。带嚟有 Luther Vandross 嘅 Never Too Much， 听日我哋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